我儿子出国留学那年呢，正赶上我下岗。儿子听这个消息以后，说啥不念要回来。我跟儿子撒个谎，我说儿子你念吧，我给你找个最有钱的后爹。其实这孩子是我自个儿供的，我都供了六年了，我给人家做成人活，你看我这手。大哥，我怕儿子回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他又不安心读书了。 别说了，我明白了，你根本就没这个事儿，跟儿子撒谎了。 是， 儿子读成回来就说我要见着这后爹，现在没有。 对， 你想拿我屁股？ 是， 哎，说明白，你脱衣服。 哎呀，太谢谢了。 这玩意儿这忙我能帮。 哎呀，谢谢。 啊， 大哥呀，我一看你就是好人。 好谈不到，反在作风上没出过问题。 哎，来， 走。 这镜子戴上 啊， 这，哎，你别说，还挺像，就这么对了，大哥，我谢谢你了。 不行，我还有个事儿，你这20块钱装多长时间呢？一会儿啊，还是一天呢？是不是还得搁这过夜呀？住哪儿？ 你看你说的多难听啊！我儿子今儿个回国，人考察，装忙开会去，看一眼就走，还过啥夜呀？你说你 不是我自己有老伴儿，我怕。 呀，大哥。我儿子回来了，就这么地了啊！ 那行，那我赶紧上里屋躺着。 哎，别躺着呀！ 不躺我干啥呀？ 不用不用，你不用，就这么地。 妈，开门呐、 哎！儿子。 妈。 哎呀，儿子！儿子。 嗯、 儿子，你瘦了。 是吗？ 太黑了。 晒的。我爸呢？ 在屋呢。 是吗？哪儿呢？ 哎，刚才在屋了。哎，可这儿子回来了，快喊爹。 爹、yeah. 晚了 啊， 晚了， 我是你爹。 哎， 不是、啊、我是你爹呀、啊、 是 没见过面呢。 哎呦， 你看这 那个爸，感谢你老对我的资助，我现在已经读博士后了。 啊，儿子，你读博士后了 啊！ 哎呀，你咋不吱声呢？儿子都读博士后了。 你得往前讲啊，不能老在后边。 哎，来，兜子拿出来。 妈，挺好的哈。 儿子瘦了， 头都白了。 儿子， 啊， 他后边。 嗯，给我，你看，啊、你背他干啥？ 哎、放地下，爸您坐，来坐，坐。哎爸，妈， 我也是这样，人还聊着。哎，没事了吧？我得送桶去了。 哎，爸，爸， 来得及，你忙啥呀？ 完事了吗？ 你那么忙吗，爸？ 你爸爸抓全面工作忙。 对，我爸是工程师。 对对， 我送水的。 对对，管水利的工程师，水利。 啊，这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啥的。 是吗？ 没我啥事儿。我主要是负责往东城、南城、北城来回调水。 儿子，哎。儿子，你爸爸听说你回来可高兴了，先给你灌一桶水、看着你还有点紧张。 爸，别紧张，你一紧张我也紧张了。 第一次见面，能不紧张？ 别， 我也没装啊，不是。吃饭呢？ 吃饭，你上厨房把鱼端来去。这边，这边，这边。 哎、妈，您别帮着让我爸忙活了，您去吧。 那行 啊， 我去 啊。爸，您坐。 快点回来。 妈，眼睛有点花是吧？ 零下好几度呢。 我爸幽默。 你出口多少年了？ 出国六年。啊， 听你妈说你搁那研究爹呢？ 没有，研究木乃伊。 啊，研究姨呢？ 不是姨，是古诗。 古诗你上那研究啥呀？咱们国家就有古诗啊。 啊， 唐诗三百首，窗前明月光，玻璃好上霜，要不及时擦，等不好就得脏。我都会。 爸，那个这个诗啊，是尸体的尸。 哦。